凉伴晚宴，我像归了倦，晚霞伴我过度甜，重回未爱恋，爱情路比千陌乱，情路太多弯转，两心早相欠，抑压痴痴念，重逢恨晚亦未如愿，从来情感多亏欠，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。在心里燃，盼能回复我从前，寻回旧爱恋，两人内心总有怨，谁愿计走几远。归了倦，晚霞伴我过度甜，重回未爱恋，爱情路比千陌乱，情路太多弯转，两心早相牵，抑压痴痴恋，重逢恨晚亦未如愿，从来情感多亏欠，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。回头近晚天，爱在心里燃，盼能回复我从前，旧爱恋，两人内心早有怨，谁愿计走几远，不计走几远。